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四章七个波特第七集。哈利跑回楼上自己的卧室，冲到窗前，正好看见德斯里家的汽车拐过车道上了马路。后座上德达洛的高顶礼帽位于佩妮姨妈和达利中间。汽车到了女贞路尽头，往右一拐，车窗在西斜的太阳照耀下射出火一般的红光，然后就不见了。哈利拎起海德威的笼子，拿起他的火弩箭和背包，最后扫了一眼整洁的有些反常的卧室，然后歪歪斜斜地下楼，来到客厅，把鸟笼、扫帚和背包放在楼梯脚旁。光线很快变暗，客厅在暮色中显得阴影重重。四下里一片寂静，哈利站在这里，知道自己将要永远离开这所房子，感觉真是特别异样。很久以前，德斯里一家出去玩乐，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。那几个小时独处的时光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从冰箱里快速偷些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冲到楼上玩玩达利的电脑，或打开电视，随心所欲地选择频道。想起那些时光，他内心里泛起一种莫名的惆怅，如同想起一个已经失去的小弟弟。 你不想最后一次看看这个地方吗？ 他问海德威。猫头鹰仍然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生闷气。 我们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。你不想回忆回忆所有那些快乐的时光吗？我是说，看看门口这块擦鞋垫，想想往事。我把达利从摄魂怪手里救出来后，他在这块垫子上吐了，想不到他还是知道感恩的，你相信吗？还有去年夏天，邓布利多穿过那道前门。 哈利的思路断了，海德威并没有帮他找回，仍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不动。哈利从前门那儿转过身来。 在这下面，海德威。 哈利拉开楼梯下面的一扇门。 就是我以前睡觉的地方。那时你还不认识我呢。天哪，真小啊。我都不记得了。 哈利看看那一堆堆的鞋子和雨伞，想起当年每天早晨醒来，抬眼看着楼梯底侧，那里总会吊着一两只蜘蛛。那些日子他还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，还没有弄清父母是怎么死的，也不明白为什么经常会有那些奇怪的事情在他周围发生。哈利仍然记得那些当年就纠缠着他的梦境，乱梦颠倒，绿光闪烁。还有一次，哈利说起这个梦时，弗农姨父差点撞了车，居然会梦见一辆会飞的摩托车。突然附近什么地方传来震耳欲聋的吼声，哈利猛地直起身，头顶砰的一声撞在低矮的门框上。他顿了顿，用弗农姨父最喜欢的粗话骂了几句，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回厨房，手捂着脑袋朝窗外的后花园望去。黑暗似乎泛起了涟漪，空气本身也在颤动。接着随着幻身咒的解除，一个个人影开始显现出来。最显眼的是海格，戴着头盔和护目镜，骑在一辆巨大的带黑色跨斗的摩托车上。在他周围，其他人纷纷从飞天扫帚上下来，还有两个是从兽骨嶙峋的带翅膀的黑马身上下来的。哈利打开后门，一下子窜到他们中间。四下里一片问候声，赫敏张开双臂把他搂住，罗恩拍着他的后背。海格说， 怎么样哈利，准备离开了？ 当然， 哈利说，笑眯眯地看着大家。 没想到你们来了这么多人。 计划变了， 疯眼汉粗声粗气地说。他提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巨大口袋，那只魔眼嗖嗖地扫视着逐渐变暗的天空、房屋和花园，速度快得令人眩晕。 我们先掩护起来，再跟你细说。 哈利把他们都领进了厨房，大家嘻嘻哈哈，谈笑风生地坐在椅子上，坐在佩妮姨妈光洁锃亮的厨房操作台上，或靠在她一尘不染的各种电器上。罗恩又瘦又高，赫敏浓密的头发在脑后编成了一根长辫子，弗雷德和乔治一模一样的咧嘴笑着，比尔满脸伤痕，留着长发，维斯莱先生慈眉善目，秃顶，眼镜戴得有点歪，疯眼汉久经沙场，只有一条腿，那只亮晶晶的蓝色魔眼在眼窝里嗖嗖地转个不停。谭克斯一头短发是他最喜欢的亮粉色，卢平更加憔悴瘦削，芙蓉美丽苗条，长长的银白色秀发，金斯莱秃头宽肩膀，皮肤又黑，海格头发胡子蓬乱茂密，弓着腰站在那里，生怕脑袋撞到天花板，蒙顿格斯弗莱奇小个子，邋里邋遢，一副猥琐样，眼皮像短腿猎狗那样耷拉着，头发蓬乱纠结，此情此景令哈利心花怒放，开心极了，他真喜欢他们大家呀，就连蒙顿格斯他也喜欢上了，而上次见面时哈利还想掐死他呢。 金斯莱，你不是在照顾麻瓜首相吗？ 他朝屋子那头喊道。 一个晚上没有我他对付得了， 金斯莱说。 你更重要啊， 哈利，你猜怎么着？ 谭克斯坐在洗衣机上，朝哈利晃动着他的左手，一枚戒指闪闪发光。 你们结婚了？ 哈利叫道，看看他又看看卢平。 对不起，你没能参加，哈利，我们没怎么声张。 太棒了，祝贺。 好了好了，以后有时间好好聊个痛快， 穆迪在一片喧闹声中吼道。厨房里顿时安静下来，穆迪把口袋扔在脚下，转向哈利。 德达洛大概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们不得不放弃第一套计划，皮尔斯·辛克尼斯叛变了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，他把许多做法都归为犯法行为，抓住就要坐牢，比如让这座房子跟飞鹿网连接，在这里放一个门钥匙，或者幻影显形进进出出，还说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，为了不让神秘人抓住你，纯属无稽之谈。你母亲的咒语已经做到了这点，辛克尼斯所做的实际上是阻止你安全地离开这里。第二个难题，你还没有成年，这意味着你身上仍然带有宗司。 我不明白。 宗司，宗司， 疯眼汉不耐烦地说。 探测17岁以下的巫师进行魔法活动的咒语，魔法部通过它来发现未成年者使用魔法。如果你或者你周围的什么人念一个咒语让你离开这里，辛克尼斯就会知道，食子图也会知道。我们不能等宗司消失，因为你一满17岁就会失去你母亲给你的全部保护。简单的说，皮尔斯·辛克尼斯认为你已经彻底走投无路了。 哈利忍不住赞同这位素不相识的辛克尼斯。 那我们怎么办呢？ 我们只能使用这几种交通工具，飞天扫帚、夜骑和海格的摩托，只有他们是宗司无法探测的，因为不需要念咒语。 哈利看到了这个计划里的漏洞，但他忍住没说，让疯眼汉自己有机会处理。 你母亲的咒语在两种条件下会破除，你成年了，或者…… 穆迪指了指一尘不染的厨房。 你不再管这个地方叫家。今晚你和你的姨妈姨父分道扬镳，彼此都明白你们今后再也不会共同生活了，对不对？ 哈利点点头。 所以这次你一离开就再也不会回来，咒语会在你走出他的范围时破除。我们选择提早打破它，因为神秘人很可能会在你满17岁时过来抓你。我们有一个优势，就是神秘人不知道我们今晚要来转移你。我们给魔法部透露了一个假情报，他们以为你30号才会离开。不过我们的对手是神秘人，光指望他把日子搞错是不够的。 他肯定会让两个食死徒在这个地区的上空巡视，以防万一。所以我们对整整一达房屋采取了最好的保护措施。他们看上去都像是我们准备藏匿的地方，都和凤凰社有某种联系。我的房子千斯莱家，穆利的穆利尔姨妈家，你明白这意思吧？ 明白。 哈利没有完全说实话，他仍然看出计划里有个很大的漏洞。 你去唐克斯的父母家，一旦进入我们给房子设置的保护魔咒的范围，你就可以利用一个门钥匙转移到漏居去，有问题吗？ 有。 哈利说， 也许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我要去那十二处安全房子中的哪一处，可是 他快速清点了一下人数， 我们14个人飞向唐克斯的父母家，这不一下子就完全暴露了吗？ 啊， 穆迪说， 关键的一点我忘记说了，我们14个人并不都飞往唐克斯的父母家，今晚将有7个哈利波特在天上飞，每个都有人陪伴，每一组都飞往一处不同的安全房屋。 穆迪从斗篷里掏出一瓶泥浆般的东西，不用他再说一个字，哈利立刻明白了整个计划。 不， 他大声说，声音在厨房里回荡， 不行。 我告诉过你们他会是这种反应吧？ 赫敏有点得意地说， 如果你们认为我会让6个人冒着生命危险， 因为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呢。 罗恩说， 这次不一样，假装成我。 嗨，其实我们谁都不喜欢哈利。 弗雷德一本正经地说， 想象一下吧，如果出了故障我们变不回去，就要永远成为戴着眼镜皮包骨头的小笨蛋了。 哈利没有笑， 如果我不配合你们就办不成，你们需要我贡献几根头发。 是啊，这么一来整个计划可就泡汤了。 乔治说， 如果你不配合，我们显然根本不可能弄到你的一点头发。没错，13个对付一个，而那一个还不能使用魔法，我们真是一点胜算也没有啊。 弗雷德说， 荒唐。 哈利说， 真是太可笑了。 如果需要动用武力那就来吧。 穆迪吼道，他瞪着哈利，魔眼在眼窝里微微颤抖。 这里的每个人都到了法定年龄，波特，他们都准备冒此风险。 蒙顿格斯耸耸肩膀，做了个鬼脸。穆迪的魔眼嗖的一转，从脑袋一侧狠狠瞪着他。 别再争执了，时间有限，我需要你几根头发，孩子，快。 可是这太荒唐了，没有必要。 没有必要， 穆迪厉声吼道， 外面有神秘人，还有半个魔法部都和他站在一边。波特，如果我们运气好，他会相信那个假情报，计划在30号打你一个埋伏，但他肯定会安排一两个食死徒监视你，除非他脑子坏了，坏了我也会这么做。有你母亲的咒语在，他们大概还不能拿你或这座房子怎么样，但咒语很快就要失效，而他们知道房子的大概位置。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使用替身，就连神秘人也不可能把自己分成7份。 哈利碰到赫敏的目光，赶紧望向别处。 所以波特，劳驾，给几根头发。 哈利看了看罗恩，罗恩朝他做了个鬼脸，仿佛是说，你就照办吧。 快！ 穆迪咆哮道。